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就这样，一行人在痛苦煎熬中挨下了楼，唯有关巧巧很开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小瞎子男朋友，一路到了餐厅。任务者们瞧到他出现，统一地露出了古怪的表情。在众人眼里看来，关巧巧是死定了的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死。而他这副与前几日的疯癫迥然不同的文静模样，乍一看没什么不对劲啊，但一经揣摩，简直让人头皮发麻。在场的都是走到第八次任务的人，就算信息不足，也能凭直觉猜到某些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。小辫男咧开嘴半试探道： 哟呵，人出来了。 关巧巧却做清高状，微微昂着下巴，并不理会小辫男。在剧本里，关巧巧对小辫男饰演的男主就是这副不假辞色的模样，但是这样明显的戏剧动作放在日常生活里，着实有一点抓马。众人都觉出了他的奇怪，不再说话，各自琢磨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来，气氛也一分分的压抑了下去。关巧巧倒是如常坐下，取用剧组的早餐，看起来人畜无害。饭毕，大家各自沉默散去，准备今天的拍摄。关巧巧饭量很少，每道菜也就吃两三口便放了筷子，倒很有女演员的自我修养。池小池也要去为拍摄做准备了，谁想刚一转身，关巧巧的眼珠就转了过来，一双眼黑白分明，澄澈得很。 你干什么去？ 宋先生还没有化妆。 甘玉不动声色地抢在池小池前面开口，一旁的甘棠指着自己的唇瓣，用一口吴侬软语四两拨千斤地把话题引了回去。 关小姐，补一下口红。 关巧巧掏出随身的小镜子，发现自己的唇彩确实褪了色，哦了一声，还挺感激地对甘棠说： 啊，谢谢。 还挺好，不是一个耍大牌的鬼。原本善跟着池小池一道逃也似的出了餐厅，他迫不及待地问： 春阳，他还是巧巧吗？ 池小池一秒入戏，以一双通红的眼眶作为回应。原本善显然也猜到了这鬼魅的打算。 他用了关巧巧的身体，要我们陪他演完这一部电影，这就是不能出戏的意思。 池小池点头，并沉浸在悲伤中难以自拔。 为什么是巧巧呢？ 原本善哪里还管得上什么关巧巧呀，人一旦心虚，看什么都会觉得对方图谋不轨，何况对方是鬼，还是见证了他与关巧巧谈崩过程的鬼。原本善哪怕想一想都觉得恐慌，只是这份忧虑他不能对人和盘托出，只能往下咽。相反，在明白了任务之后，池小池本人反倒渐渐淡定了下来。如今剧本中的假鬼变成了真鬼，天晓得假死会不会变成真死啊。按照剧本设定，这群高中同学大多都和关巧巧的死亡有关，唯一没有关系的是原本善和池小池要饰演的角色。然而池小池饰演的角色是关巧巧的男朋友，谁也不知道女主会不会为了爱情将池小池一波带走。至于原本善，按照剧情是个正义男孩， 现实中却龌龊得很。别人不晓得他那点阿扎事儿，这鬼可在照片里看得真真的。既然所有人死的机会都均等，那么与其去琢磨那些有的没的，不如专注于任务本身，把戏演好，不出戏不 NG， 度过半个月便算功德圆满了。演戏是他的老本行，如果只是陪演，迟小时不虚。不过与鬼对戏还真是迟小时的人生初体验。甘玉也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心中有数，一边捧着迟小池的脸为他画眉，一边开口问他： 怕不怕？ 迟小池严肃地答道： 关巧巧这个身份只是他表面的掩饰，实际上现在他是我爹。 一切都顺着他的心意来，准没错。 这样的心态就很好。 一旁为迟小池搭好衣服的甘棠也接话道： 不用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，任务既然只说不要出戏，那么就顺势而为，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就是。 池小池也认为如此。这鬼用了三天时间浸染了关巧巧的精神，也给了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拍摄的临时演员们熟悉镜头、了解拍摄流程的时间，甚至自己提前排练。哼，说句有点可笑的话，在池小池看来，他作为一个演员还挺敬业的。半小时后，导演、灯光、摄像等纷纷就位，现场忙乱成一团。然而任务者们几乎人人脸带阴云，大家都在复习剧本，然而都不很在状态。只有池小池被甘玉、甘棠两兄妹带着一遍遍熟悉走位。按照拍摄计划，要拍的戏份是七人高中时来男主家的古堡玩耍时发生的事情。那时候剧中的关巧巧还活着，仍是宋纯阳的女朋友，男主看她漂亮，对她动手动脚。女主得知后也开始拉着自己的小团体霸凌她，宋纯阳一直不知，直到女友遭到强奸悲愤自杀才得知真相。白天主要拍摄一些细碎的日常，重头是夜戏。今晚他们要拍摄关巧巧被集体霸凌的戏码，霸凌是女主发起的，她主动提议要带着关巧巧玩四角游戏。这是一种灵异游戏，需要四个人参与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，甲乙丙丁四人按顺时针站在一间关了灯的房间四角，甲从房间一角摸黑出发，到达乙的位置拍一下他的肩膀，并站在乙的位置，乙则同时出发朝丙的方向走去，同样操作以此类推。等到丁来到甲原先站立的房间空角落，他需要咳嗽一声，再往前走到甲现在的位置。据说这个游戏玩到最后，房间里不会有人咳嗽，也即四个角都站上了人，但房间里仍有赶向下一个角落的脚步声，也就是说房间里多出来了一个人。这个游戏说来恐怖，人为可控因素却大得很，只要有一人不遵守游戏规则，从空角落里走来拍一下人，旋即踮着脚尖返回空角落里猫着，就能轻松营造出四人都在角落里却仍有人在走动的假象。更何况关巧巧是被三人同时联手整治，其结果是被吓得试图夺门而逃，却打不开门，最后开窗跳楼受了轻伤。读剧本时，池小池就觉得如果敢有人这么吓自己，吓人者毫无疑问会当场去世，而现在马尾女、小辫男和雀斑男离当场去世也差不多了。这个关巧巧谁都能猜到并非原装，跟一个真鬼玩四角游戏，还要把这个真鬼吓到跳楼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按照剧本设计，这里只有不到一分钟的回忆杀，本不必玩一整场游戏，好好营造一下恐怖气氛，拍个跳楼意思意思得了。但关巧巧却特别敬业地站进了属于自己的角落，紧张的小表情拿捏得恰到好处， 三人只得配合他的表演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各个角落里站定，比他紧张了好几个 level。 关巧巧还贴心提示道， 是你们吓我，你们可以放松一点。 三个人都是一脸奔赴刑场的表情，都不知道该不该说谢了。导演宣布开拍，他们照剧本玩过几轮后，小辫男颤颤巍巍地咳嗽一声，三人旋即默默地各自散开，藏到了房间中间。关巧巧到了下一个转角，发现无人便慌了神，呼吸变得粗重起来，背靠着墙壁环视着黑暗，眼里适时地泛起泪光。他压低声音问道， 你们在哪儿？ 他当然没有得到回应了，与他搭戏的三人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只有摆在房中的数台夜视摄像机发出嗡嗡的运转声。在彻底的黑暗中，关巧巧当真演出了十足十的恐慌，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扶在墙壁上的手指神经质地抓挠着，急得不住跺脚，欲带哭腔， 你们出个声音啊，别吓我，我害怕。 他的哭声感染力极强，哀哀声言令人动容。小辫男等三人恪守剧情，缩在镜头拍不到的地方瑟瑟发抖，生怕这位女壮士给吓急了，连姨妈咔咔把他们全给灭了。没能得到回应，关巧巧蹭着墙快步到达记忆里门的方向，按了几下门把手，门当然是锁得死死的。深海一般的黑暗快要把他逼疯了，他背靠着门，喉咙里发出恐慌至极的呜咽。马尾女从怀里取出道具假发，倒披在脸前，蹑手蹑脚地循声摸过去，其姿态如同去偷黄鼠狼的鸡，全程都在反省自己此举到底是不是教科书式的找死。但能过八次任务的，就算是不够聪明，心理素质也是不坏的，不分场合滋了哇啦乱叫，一般在前两关就死绝了。他伸手搭上关巧巧的肩，并用藏在怀里的手电筒从下照亮了自己的脸。关巧巧看了马尾女几秒，面容逐渐扭曲，竟是被吓得连叫也叫不出来，借光飞扑到窗户位置，一把推开窗户，干净利落的纵身跳下。